农历是八月十六日中秋节的翌日假期。星期三啊，那么今日天气方面咧，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湿度86%啊！今日最高嘅紫外线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微月最巴黎， 微月最巴黎，罗曼蒂克的景致，为街边。喝彩，身边的所爱又要离开，但最后一班快车多次催促广播，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最巴黎，罗曼蒂克的恋爱，街灯中紧靠，明天可惜。已没有留恋，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 外国的月亮是不是特别圆呢？其实不是的，其实到处有梅一样花。听到他们的火车声，来自黄海芹的《微月最巴黎》。 去到哪里，只要你心境靓呢，哪一度的月亮其实一样，不是又是那个哈，心理作祟啊。今次的月光靓不靓啦，即是如果你靓的时候觉得是靓，可能你的心情很愉快啊，你身边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是你同埋你一起去度过呢个节日呢，咁佢乜嘢睇落去都系靓啲。咁如果系你心情遇着唔系咁好嘅时候，又心事重重，好多烦恼嘅嘢嘅时候呢，你望乜嘢或者食啲乜嘢都系食不知其味，系唔好咁样。唯有呢就系其实有时呢就要调控自己嘅心情啦。又瞓得好唔好呢？如果瞓得唔好，唔好谂咁多嘢，尽量去深呼吸，放松放松啊！如果觉得唔需要瞓觉，就起身做好运动，一路听住清晨爽利。生鸳鸯蝴蝶梦。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君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至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风，何苦要上青天，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 早晨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朝头早联播嘅呢个清晨节目《清晨赏梨》。而家5:24，一路到6:30都系呢个节目。一首好歌，好流行的歌曲《永垂不朽》的，你任何时间拿出来听都回味无穷啊！当年一出这首歌的时候，你都是迷倒很多人啊！关淑怡的这首叫做《难得有情人》。歌曲的引子好像带给我们一个很靓，有很多靓花的画面。百花亭之恋，胡美仪。 撩声歌唱百花亭，花间雨歌细问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小面共诉情，共诉情像分定，恩爱甜面笑靥。彩花片片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幽情，爱歌永效蝴蝶穿花镜。 汽水共头饼，风飞彩花片片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柔情，爱的永怕蝴蝶穿花径。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话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一亿美元基础上，今年再向发展中国家捐赠一亿剂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说，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会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兴建新的境外煤电项目。日本共同社报道，政府正探讨19个都道府县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到月底届满后解除。报道引述政府和执政党消息说，即将卸任的首相菅义伟有意在任期内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政府高层官员亦都认为现实可行，但有意见担心病床使用率高的地区，以及近日长假期人流大幅增加的旅游景点，疫情会再次蔓延。因此有方案提出，在冲绳县等感染率较高的地区维持紧急事态宣言，或过渡到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报道说有必要再观察一星期左右，本月28号即是自民党总裁选举前一日，将举行疫情对策总部会议正式决定。选举事务处表示，日前举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部分安排并不理想，对于运送票箱过程和点票时间超出公众合理预期，仅此致歉，并承认工作人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及工作程序都有改善的空间，会逐一审视各项工作流程，作出检讨和改善。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确诊者是一名34岁男子，今个月19号由法国抵港，并没有病征。他分别在4月和5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3919点，下跌5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354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8， 日元 109.22， 瑞士法郎 0.924，加元 1.282，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4.07 美元，卖出 1774.6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十八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伊大调合奏团希望用音乐向大众发放正能量。 我最记得咧，我去过医院啊，食饭时候咧推啲病人啊落嚟咧听我哋玩音乐啊，佢哋都好开心噶。原来啲医生都会落嚟听下噶。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光辉岁月》，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三中午12点到1点，主持侯伟新、袁子佩，仲有东华三院伊大调合奏团长者低音大提琴手阿 Kim、键盘手黄雅丽，分享佢哋嘅音乐故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过后啦，而家时间咧5点38分啊，过时过节啦，有气氛系非常之好嘅，好似今年都有啲气氛吓，咁啊多咗人出去食饭啦，又见到喺啲户外嘅地方咧，有好多人咧去赏月啊，一家大细，咁可能咧就系中秋节咧，即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节日，好传统啦，同埋好温馨啊，好想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喺埋一齐啊，又有呢个可以去户外嘅一个借口啊，因为我要赏月啊，咁啊，又可以食月饼啊，带埋啲生果去啊，小朋友嚟玩下灯笼啊，咁样。咁喺呢啲节日嘅时候咧，你啲相机咧，手机啊，即系手机，我当然有啲人可能会仍然用翻啲好靓嘅相机咧，就去影相。但系现时大部分嚟讲咧，揸住个手机咧就非常方便。个手机亦都系好有用，你唔见咗个手机咧，就真系几烦啊！咁而家譬如你话安心出行又要啦，咁如果冇嘅时候，你系写下纸仔啦，咁同埋一啲好靓嘅美景良辰咧，你又要影翻啲相嚟到留念。咁啊，寻日咧就喺呢一个观塘海滨嘅树咧，就因为有个月亮喺树啊，即系喺呢啲时日咧，如果你做一啲嘅道具啊，一啲嘅布置方面咧，同嗰个节日嘅主题有关咧，就令晒好多人去影相。记得有一年好似喺湾仔个即系整咗嘅喜帖街嗰度咧，亦都系整开个好靓巨型嘅一个月亮，就好多人咧就系影相啦。咁啊，寻日呢个观塘个海滨嘅树咧，亦都系啦，好多人咧就去到嗰树，就同呢个巨型装置嘅海上月亮咧，就系影翻张相嘅。咁呢啲市民咧就系趁住啊啲疫情喺本港嚟计咧都叫做系缓和噶啦，好多时都系啲输入嘅个案吓，但系都大家都唔会系掉以轻心，系大家都咧系 守翻嗰个本分，系戴住口罩啊，做翻好多呢、這个卫生干净一个措施，咁啊可以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啦，咁就开开心心过节。大家嘅愿望咧，都希望啊，快快脆脆呢一个疫情离我哋远去就好啦吓。 愿意关到我，月有圆心，关到我满意， 月亮啊，谂起一啲嘅歌曲，有间月字咧，其实都好多嘅。不头先嗰首咧就来自以前啊古龙嘅一套嘅剧啦，就系亦都拍成电影《圆月弯刀》。咁嗰时做主角嘅就系尔冬升啊，我印象嗰套国语嗰套啊。咁而个主题歌曲咧就系刚刚我哋听罗文同埋汪明荃嘅《圆月弯刀》啊。谂起罗文，亦都会一定谂起佢另外一首咧有关月嘅歌咧。好好听啊，你一听就会闻歌而起舞啊。 月儿弯弯。 明月光在天空照亮，再彷徨，明月光把心胸照亮，月光光照地上，谁不爱夜长？ 八月十五咧就月圆嘅，咁啊当然系月儿弯弯咧就唔系好啱嘅，即系谂住系听歌嘅听法，轻轻松松吓。罗文嘅月儿弯弯，咁啊，寻日咧系一个中秋佳节嘅晚上啦，大部分人都中意喺正日咧去一家人食饭啊，然之后咧就系去赏月啊咁样样。咁喺香港咧，其实好多港九新界好多嘅地方咧都适宜咧就去赏月嘅，有啲有小朋友嗰啲咧就最中意啦，而家兴嗰啲一个帐幕咁样啦，就一早咧就带定去，哇就霸一个靓位。所谓霸咧，其实系容许用呢个字眼，因为就个心好想去有呢个地方，咁咧就去揾另一个地方，一个有靓即系有利嘅一个最佳嘅位置。可能系两家人喺埋一齐咧，就开开心心，小朋友又可以玩灯笼啊，大人又可以倾偈咁样。香港都好多好好嘅地方，咁啊喺尖沙咀嘅露天广场啊、铜锣湾嗰边啊、沙田公园啊、天水围等等咧，都有啲好靓嘅公园。俾大家可以去赏月，咁而维园咧，亦都系好多时咧，都好多人去啦吓。维园咧有好多嘅缤纷嘅彩灯啦，其中有回旋木马灯饰，就由香港嘅一个扎作艺术家许家雄师傅咧创作，话六米高。咁其他嗰啲灯饰咧，就包括有中小学学生亲自制作嘅啲花灯啦，同埋咧一啲造型咧千姿百态嘅红鹤啦，有大象啊，欢乐迎月嘅相思鸟同埋兔仔等等咧，亦都系令大家咧就系、是、哇，唔可以错过呢啲良辰美景，影翻张相咧，日后咧你系一个都系好好嘅回忆啊！ 过可能是有些人移民了海外的，就直转这个机会啦，可以大家电话沟通沟通。今时今日资讯很发达，你听个电话听到他的声音都非常容易。 蜜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苏东坡《水调歌头》呢一首词系喺神宗熙龄九年，系1076嘅时候，中秋节喺密州所作嘅。咁大家最熟悉、最记得嘅就系呢几句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苏轼就系写俾。是他挂住的弟弟，思念他的弟弟而写的。刚刚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同一个歌名有以下这首，卢冠廷唱他太太写的词。 这夜难借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 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月似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相在。 冠廷唱他太太唐书心写的词，但愿人长久。鲜花满月楼， 春风到人间花开透，幽香四溢，百花满月楼，秀丽百花相伴丝丝柳，无穷春光实难求，春光过后会再回头，痴心爱伴世间最难求，你莫要等花落心酸透，要趁春花开感受， 张德兰嘅《鲜花满月楼》。早晨，而家温度28度，今日预测嘅温度最高32度。一阵六点后啦，我哋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会凉得咧，就加埋啊林思维继续讲马拉松之前有啲咩嘅运动加营养嘅准备啊？ E 大调合奏团，希望用音乐向大众发放正能量。 我最记得咧，我去过医院啊，食饭时候咧推啲病人啊落嚟咧听我哋玩音乐啊，佢哋都好开心噶。原来啲医生都会落嚟听下噶。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光辉岁月，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三中午12:00-1:00，主持侯伟新、袁子佩，仲有东华三院 E 大调合奏团长者低音大提琴手阿 Kim、键盘手黄雅丽，分享佢哋嘅音乐故事。 清晨爽利，钱佩兴 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但地产商对土地供应好紧张，相信中央最紧张有人囤地，但会员都已经作出澄清。他又说几间大发展商亦有捐出农地，以增加短期供应。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3919点，下跌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54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3，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6美元，卖出177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为什么这么多动物都是四只脚，但是蜜蜂和乌蝇就有六只脚的？ 那你觉不觉得蜜蜂和乌蝇飞的时候很吵？ 觉啊，那又怎么 办？那他们就要生多对手出来掩住自己的耳朵。 不同生物的生态结构都有他们的用途。在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看多些自然，自然识多些自然。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 小雷家的生意又再度遇上危机，其他工厂拖欠小雷家的款项未还，搞到他们遇上财政危机。究竟雷东宝最后怎可以解决得到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 他是香港娱乐圈的鬼才，但他说他的成就是源于很多爱他的人。 观众比分比得我很松手，即是我这样的鬼渣爷、明明得六十零的人，他就比80。 9月24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环节，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有我李仁杰和黄沾的真情对话。 我是我， 一个一个跟我得得得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过咗个中秋正日，今日咧就可以继续追月啦吓。今日系9月22号中秋节嘅翌日假期，今日月出嘅时间会系喺黄昏嘅时候7:20，大家又可以去睇睇咯，嗬，系嘛？现时时间系清晨6:11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公众假期的这个朝早，这一天为什么是公众假期呢？大家都知道，昨晚就8月15日中秋，我两位嘉宾朋友昨晚中秋节去哪呢？吕博士和林思维，早晨。早晨，早晨，吕博士。 中秋节当然在家里休闲下， 赏月。 即是现在年纪大了，都不是很喜欢去一些很人多挤迫的地方。 是。 是不是煲立啊？ 应该 唔俾噶，唔啱噶。 中意玩啊，兔仔灯笼嗰啲。 兔仔灯咁纯情嘅，兔仔灯 笼。有时去翻啲好基本嘅嘢啦嘛。 系 嗱，咁啊，讲翻啦，都要等大家知翻。雷博士咧就有一个新嘅 title 咧，得大家要习惯下，已经系转咗去一个 新咗都几个礼拜。 环境优美嘅地方啊，喺呢个教育大学系做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 系啦，系。 咁啊，林思维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兩位專業的朋友就繼續跟我們講一下運動加營養的話題。不先講回應下節先，中秋節有些人未到中秋節月餅已經吃完了，吃得一個月餅是多少份量，不要超標啊。 一個我們講回先，你每年都會提一提的，但今天可能人已經差不多吃了， 不是家都還有剩 很多，是應該是的。我們說籠統一點說，即是 average 平均一個的雙黃白蓮蓉大概是800卡路里， 800卡路里如果做運動都要 個零鐘頭跑步。 你說的那個一個是傳統大的 傳統大的那些雙黃白蓮蓉，其他那些現在近年齡比較興的那些，譬如冰皮、奶黃小小個那些，即是迷你那些，大概離不開150至250卡路里一個左右，都比較低的，即是因為近年來多了這些得意的品種，所以那些因為細個一些，另外那個做的材料也都比較低脂肪一些，雖然它們仍然都是甜的，但是細個的一些月餅其實卡路里就會相對比較低。 是即是有時吃就吃了先，不顧得那麼多，要應下節嘛，是 啊，但是每年都會有這個的即節日的飲食的，最重要是怎樣控制的，如果人都還有幾盒在家或者可能即係剩翻啊，或者人嚟送俾佢哋，其實就考慮一下會唔會繼續咁樣即 係分享咯。通常都食唔曬嘅， 好彩又有啲生果嚇， 係有生果啦。咁近年嚟都多咗啲唔同嘅水果類啦，或者逢親中秋節咧都有啲好靚、好應節嘅水果嘅。咁水果就唔怕食嘅，不過月餅就要考慮一下，如果食唔曬點樣處理啦。 哦，咁你話如果係報咗名參加呢個馬拉松嘅？好唔好食少少月餅？ 我覺得 OK 嘅，因為即係我上個星期都提過，就係啲人嗰個動機啊、個目標啊係點樣樣。咁如果你嘅目標喺疫情期間稍微調節係鬆少少，咁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世界上沒有垃圾食物㗎嘛，只有垃圾嘅飲食行為啊。即係如果你話日日都食月餅。咁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中秋節，喂，我哋啲咁多傳統節氣，係咪即係端午節食下半隻粽啊？咁 OK 啊， 都會食噶，同埋都係碳水化合物啦。咁你有講過話，其實我哋嘅運動，尤其是長跑都好啦，個能源最主要都係嚟自碳水化合物啦。咁其實我覺得冰皮月餅又唔係太差，因為而家啲冰皮月餅咧，佢入邊啲餡咧係有啲係水果餡啦，甚至乎係啲綠豆餡啦，比較低脂肪嘅。咁如果你食一個好細嘅冰皮月餅咧，即係譬如跑步之前食一個細嘅，咁又個身體又吸收到啲糖分，咁其實即係跑咧就 跑完之後食多半個， 或者跑係啦。咁但係咧傳統雙黃大蓮蓉就唔好啦，因為脂肪太高啦。咁如果走去食半個即係跑步咧，咁可能就唔係好咯啦，因為個脂肪太高，咁即係胃咧就消化唔到嘅。 係啦，咁啊啱啦，營養師喺度最好問埋啦。即係啲人一般跑步訓練之前咧，通常你建議佢幾耐先至去食嘢咧？如果太近開始訓練嘅時間咧，又頂住個胃唔舒服啦。咁係咯，呢度通常個指引係點？ 係啊，通常個指引都係話最好一個小時前或者一至兩個小時前咧，就開始去食一啲簡單嘅碳水化合物。咁我哋提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嚟紧十月嗰阵时候跑马拉松啊，咁都系每一年都会早起身啦。咁个时间嗰个控制都好紧要啦。咁所以你跑好早嘅时候咧，即系譬如有啲人系跑五点啊、五点半啊、六点嗰啲咧，可能分分钟嗰晚就要第一早啲瞓啦。 系充足睡眠最紧要。 系啦，充足睡眠最紧要啦。第二就系你校闹钟嘅时候校早少少。 喂，其实话时话，而家仲有大约系一个月到啦，四个礼拜。即系如果大家报咗名嘅咧。而家已經要調節好個生理時鐘， 倒數緊應該點做啦？係咪？ 係啊，四個禮拜其實，因為你知啊，嗱，而家呢兩年咧，就我哋冇得去啲歐遊啊、美加嗰邊遊啦，咁啊生理時鐘就反而仲適應咗。但係如果你話調節個生理時鐘，你去完一次外地翻嚟咧，你可能要成個禮拜先至適應到個時差。咁原來咧喺運動科學嚟講咧，你個生理時鐘擾亂咗咧，我哋嘅有氧運動能力咧係下降嘅。咁所以即係嗱你。既然報得名，你都想跑得好啲啦，咁所以呢四個禮拜調節個生理時鐘，呢都係一個基本嘅嘢嚟咯。係 啊，同埋我發覺咧，好多年咧，啲人都會同我哋講咧，話：咦，我今日跑，但我琴晚瞓唔著啊。因為有啲可能初參加，第一次參加太過緊張，咁我哋都提佢哋你早啲瞓。但好多時候啲人翻嚟就話俾我哋聽：，哎，我琴晚真係瞓唔著，因為諗下要起身啦，咁可能又要準備食嘢啦，之後又要換衫啦，又要搭車啦，要準時啦。咁其實我諗第一次參加嗰啲人咧係非常緊張。 今年呢個日子同往年有。 有啲唔同啦。嗰陣時咪起身話都晨咁鐘好凍咁樣噶嘛。咁而家喺10月24日都唔係會有凍嘅情況。 應該都唔會凍嘅，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因為而家仲有幾個禮拜，正路都唔會好凍。 咁係咪會即係都好啲咧？對於早起跑步， 應該就會係適應得好啲啦。咁啊，凍有凍嘅訓練啦，就相對冇咁凍又冇咁凍嘅訓練啦。咁所以即係訓練嚟講，而家譬如如果全馬嘅跑手咧，而家已經係即係物流緊固噶啦，最後一個月啦。咁如果係大部分8000個朋友跑 10K 嘅話呢，就最少都應該有3個月嘅一啲訓練會好啲。咁所以而家你如果你從來都冇跑過嘅話呢， 咁係咪要放棄 呀？又未者，咁如果你係個目標稍微調節得適量，你可以能夠掌握到嘅話，咁你話一個禮拜你起碼要有3日囉。如果係跑 10K 嘅，做一啲好簡單啦，每次你可能跑到5-8K 嘅練習啦，咁累積每個星期呢跑到應該都有大約是20-30K 啦，咁你先有足够嘅能力啦，同埋足够嘅糖分嘅储备咧，俾你嘅身体啦，包括咗肌肉嘅糖分啦、肝脏嘅糖分咧，去适应你跑10K 一个安全嘅完成你嘅10K 咯。 可能有啲朋友喂，我朝朝都去跑惯啦，佢会唔会唔使睇得咁紧咧呢啲嘢？ 可以咁讲，如果系跑惯咗嘅人咧，就应该就问题不大。但系今次咧就有个少少困难，就是、一开始如果10公里咧就落呢个西隧啦，跟住再扯翻一条大嘅长命车。咁你嘅精神心理状态都可能冧咗啦。 咁系咪我之前去练嘅时候稳定啲？ 冇错，你之前一定要揾翻一啲同西隧个斜路相近嘅路段。 系， 咁啊，真系要打开个地图睇睇有边个长斜路系类似嗰个西隧嘅斜段啦。咁样，咁啊模拟翻嗰个状态嚟讲，因为你始终咧肌肉里边有啲感应器噶嘛。我哋感应器咧就会话翻俾个信号俾个脑听，个脑咧就会记得呢个感应器。嗱，你咁样嘅斜度咧，我就啲肌肉咧系咁样去收缩嚟帮你系做好一个运动嘅表现。咁你都冇机会俾个脑去试下上斜落斜。咁所以安全嚟计咧，都应该咧系去做一啲斜路嘅训练会好啲噶。 逐步逐步嘅咧，会差唔多喺比赛之前嘅最近啲日子咧，都会提一提大家噶。咁而家喺呢度咧，仲有啲咩嘅提点俾听众朋友咧？阿林 小姐，因为 Lobo 讲开就话嗰个路段唔同咗咧，我就系谂紧咧，其实西隧里边都比较焗噶嘛。通风系统唔系好好啦，咁以前就好开扬嘅，以前喺东朗跑嘅时候就真系啲空气可能比较舒服啲啦。咁我谂紧，如果喺个隧道入边咧，个温度可能有机会比较高， 系因为十月都系仲系可能好热。 系啊，咁所以一流汗嘅情况咧，应该系会比较即系唔同啊。因为我谂大部分嘅跑手你练习嘅时候，你唔会喺一个密室，即系或者喺个隧道里边练噶嘛。咁其实补水我谂都非常之紧要嘅 一样嘢。因为以往嘅西隧咧就系全马同埋半马嘅跑手先讲嚟。佢係去到中後段啊嘛，咁所以個人流已經係比較疏散 啦。係啊， 但係今次你十公里一開始嘅時候咧，相對啲人咧係會比較密嘅。 嗯， 咁所以嗰個一開始咁多人喺隧道裏邊嚟講，我相信大會咧喺呢個賽事嘅安排咧都會係分開少少啦，分開唔同嘅時段去開始啦。同埋八千人相對嚟講，你以往係幾萬人跑十 K 噶嘛，咁個控制啦、防控嚟講亦都好啲啦。咁呢個都要提一提啦，即係大家跑嘅時候都要同隔離嘅跑手咧 有個距離 嚇，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個人嘅衞生啦。咁你知有時啲人跑跑下都會啊擤下鼻涕啊，肥咧啊放下飛劍啊咁嗰啲啦。咁你真係要喺個行為上要睇睇啦。 因為唔使戴口罩嚟跑嘛，係咪？ 係因為大會就必定要係打咗針啦，同埋最少14日前係完成嗰個疫苗嘅接種啦，先可以跑啦。咁嗱呢個都係喺個風險管理嚟講，自己都應該做好啲嘅。 咁同埋我諗頭先提開話流汗嗰樣嘢咧，好多跑手即係當然我哋成日話啊，跑之前可能1-2個鐘頭就要食嘢啦，咁好多时候啲人忘记咗系要补水啊，咁我哋都觉得即系如果提翻啲任何嘅跑手都，因为今年有机会真系会流汗流得比较多，咁可能跑之前嗰几日或者呢一排都要练下饮水啦， 饮水都要适应 噶，系啊，饮水都要练习嘅， 咁饮水同饮啲有味嘅奶茶、咖啡之类嘅又点咧？ 系啦，要提下咯，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去跑之前咧无啦啦就走去饮罐嗰啲刺激性饮品啊，我哋讲紧话嗰啲能量饮品啊，咁能量饮品里边有糖分又好。 高啦，咖啡因又好高啦。咁如果有啲人係依賴，突然之間你我今日去跑啦，啲人話飲嗰啲能量飲品勁啲，咁你從來冇飲過，之後嗰日去比賽嗰陣時飲咧，其實好危險嘅。 我真係有啲朋友係好似頭先你講嘅辦法咧，飲完之後咧，佢個肚唔舒服喎， 係啊， 佢反而仲跑得慢咗。 係啊，會啊，因為 要練定係咪？ 要練定㗎，因為尤其是係含有咖啡因嘅飲品啊，因為其實咖啡因咧都係對運動表現係有幫助嘅，佢哋都有曬啲科學根據嘅。但如果你話本身你唔飲開有咖啡因嘅飲品，甚至乎你本身都唔係飲咖啡嘅人咧、其實如果你話比賽之前突然之間一兩個禮拜去飲，或者可能你比賽之前突然之間飲咧，其實都會影響個胃嘅不適嘅狀態。 係啊，嗰呢類嘅能量嘅飲品咧，喺我哋運動嘅科研嚟講，呢幾十年都好多研究嘅。咁就係能量嘅飲品同運動飲品係兩樣嘢嚟嘅，大家唔好搞錯嚇。咁啊，能量飲品咧就係高劑量嘅咖啡因。 嗯， 喺好多外國嘅地方亦都係不建議咧係青少年去飲嘅、因為青少年佢身體第一佢嗰個生理嘅發育都未健全啦、二來咧喺歐洲亦都有啲研究發現咧，就係啲小朋友飲咗呢啲嘅能量飲品啦，喺課室裏邊咧係搞搞震啊，因為太過興奮， 興奮 係啦。咁但係衍生出嚟嘅運動之後咧，大家如果試下有個感覺咧，就係、你玩完通頂啊，通宵可能唱完 K 啊，打完通宵麻雀啊，你第二日咧翻到去牀瞓覺咧，個人好似 wing 下 wing 下瞓唔到嘅。正正就係你高劑量嘅咖啡因冇錯，你係頂住你嗰個運動嘅能力，但係之後咧你個人咧就出現一個虛脱嘅機會咧係會大好多。咁所以你要諗下，咦我係喎。我如果唔夠瞓或者點，我頂住啲浸，但係之後你可能衍生出嚟擾亂你嗰個嘅睡眠狀態啦，你嘅精神狀況咧，可能個後果仲大嘅。咁、所以你真係要去試下平衡下咯。 係咯，咁同埋如果真係即係有啲朋友想係學去飲一啲咖啡因嘅飲品去提升佢哋嘅運動表現咧，呢排都應該開始即係如果你想嘅話可以試下啦。咁你提翻啲人，如果都係同食嘢一樣啦，如果你想咖啡因係幫助你嘅運動表現嘅話咧，都係比賽之前至兩個鐘頭之前就要補充一啲有咖啡因嘅飲品啦。咁、包括我哋日常嗰啲蒸馏咖啡啊，或者可能即係有咖啡因嘅運動啫喱啊，有啲人會用呢一樣嘢嘅。咁甚至乎清茶嗰啲都會有咖啡因。 但係啊，林思維，而家世界對於咖啡因每日攝取嘅量呢、這個都要提一提喎。因為如果你飲得太多咧，其實你就超標咗，持續嚟講對身體一定有個負面嘅影響。 係啊，會啊。咁可以根據翻澳洲運動營養師學會嘅建議啦，其實我哋用體重去計數嘅。咁、每公斤嘅體重咧可以摄取一克至三克嘅咖啡因，咁、去补充翻，令到嗰个运动表现会增加。 咁即系大约我哋普通人系几多杯度咯？ 如果普通人当我哋重六十公斤啦，咁大概咧就要摄取六十至一百八十毫克嘅咖啡因啦。咁、笼统啲讲啊，我哋譬如香港嘅港式奶茶咧，一杯咧已经有一百七十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你就话我想饮奶茶，去提升我哋嘅咖啡因嘅時候咧，一杯已經好夠噶啦。 係咯， 係啊。咁如果你話哇死啦，如果我一 早有一杯，晏有一杯，夜晚有一杯，咁就唔掂噶啦。 係啊，咁咖啡因就會高啲啦。咁同埋咧，港式奶茶本身有度唔好咧，就係、個脂肪好高，因為個花奶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議翻，如果真係比較簡單嘅咧，就飲齋啡咯。咁、可能一杯我哋 但係齋啡，我記得我試過曾經飲過咧，個胃都唔係好適應。 係啊，所以係要適應嘅。咁如果譬如一杯普通嘅百安士嘅齋啡咧，大概有九十至一百毫克嘅咖啡因啦，咁、所以你都系要练习嘅。咁如果真系我饮唔到斋啡，可能就要加少少脱脂奶啊、或者加少少豆奶啊。咁脱脂奶同豆奶咧就可以令到个咖啡比较温和少少。咁所以就你可以试下饮而家好兴脱脂奶嘅拿铁啊、或者豆奶嘅一啲咖啡啊。咁呢啲都可以慢慢去练习 咯。都要适应啦。我记得2004年嘅雅典奥运之前咧，就系咖啡因咧属于一个限制嘅药物、 哦。 如果你比赛之前饮大约系五至六杯到嘅份量啦，你嘅咖啡因嘅水平咧超标嘅。咁、就算如果你攞咗个奖牌都好啦，你呢一个嘅即系药检呢个条例咧，你触犯咗咧，大会都会收翻你嘅奖牌。 哦、 但系自从2004年之后咧，大会就将咖啡因咧、就系即系属于限制嘅药物咧，就剔除咗，暂时摆一个叫观察嘅药物名单。点解咧？因为好老实讲，禁药嘅而家真係日新月異㗎嘛、你啲咖啡因咁渣幫到你少少啫，幫唔到我哋好多嘅。咁、所以而家都揾唔到好多真係捉到禁藥嘅運動員，佢哋用咖啡因囉。咁、所以但係咖啡因對我哋健康嚟講都有啲嘅少少嘅影響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喺呢幾個禮拜，如果你想飲咖啡幫你提升運動表現啊，或者提神嘅話，都要去試下睇下身體適唔適應到囉。 同埋最後想提一提啊，咖啡因呢其實係利尿㗎、即係任何咖啡因飲品都係 係利尿嘅。 咁你跑跑下， 係啦。所以如果真係 你會，你要穩定睇下周圍邊度有廁所。係 咯，因為我呢個地點唔同咗啊，今次開始嘅地點唔同咗。以前就會記得啊，啲廁所喺邊啊，啲流動廁所喺邊。但今次就有少少唔同。 係喎，我估西隧裏邊應該冇啦。 應該冇㗎， 但嗰陣啱啱開始，唔會咁快係嘛？ 唔係啊，每年嘅開始好多人都排隊去。係 啊，去廁所㗎，係啊， 嗰陣有緊張嘅表現就去咗先 啊。咁所以大家記住，除咗緊張想即係會去廁所之外咧，其實突然之間飲太多咖啡因或者冇練習過咧，個身體係特別利尿嘅。咁、你搭完一程車，你又想去廁所又揾唔到，之後你如果急住嚟跑咧，係一樣好辛苦嘅一個經歷嚟。 原來跑一次馬拉松有咁多學問可以學到 啊！所以一定要準備好咯，同埋練習咯。 仲有好多嘢講，劉代嗱，跟住嚟緊嗰兩個星期咧，就林思維你又負責。都是提点一下呢啲嘢先 吓。系啊，咁啊，记住听住林思维。 系，多谢你老婆。 食唔食蕉啊？吓， 食 蕉都好紧要。 跑步食唔食香蕉？ 咁啊，再之后差唔多到接近比赛嘅时候，阿雷博士又有嘢提点啦 吓。系啊，咁啊，减量训练呢个咧，比赛之前系好紧要嘅。 好，咁啊，唔该晒两位吓，雷博士同埋林思维，咁啊，下次再见啦吓， 再见， 拜拜。 拜 拜 情话机啊机，春意飞。谁在跳啊跳，心也比我厚面皮。可惜你呀、啊、你，错不该当我后辈。望将满月光照你绝美，明月美呀、啊、美，似桂花好艳丹飞。谁在唱呀、啊、唱，忽览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公阙中点醒你。行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 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结束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话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今年再向发展中国家捐赠1亿剂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说，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兴建新的境外煤电项目。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讨论在印太地区合作等问题。法国总统府外丽社工说，双方重申在欧洲和印度关系等框架内，在印太地区采取共同行动的意愿，目的是促进地区稳定和法治，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马克龙表示，法国承诺继续支持印度加强包括工业和科技在内的战略自主，维护法印之间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袖又认为，阿富汗执政当局必须切断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联系，允许人道机构在境内全部地区展开活动，并尊重阿富汗人的基本权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穆贾希德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府。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记者会，再公布临时政府一批人员名单，包括代理商务部长、代理公共卫生部长和多名代理副部长等人员，当中有多名少数民族人士。穆贾希德说，通过吸纳少数民族人士，塔利班致力确保临时政府具有包容性。塔利班临时政府中没有妇女事务部，亦都没有女性出任部长。穆贾希德表示，临时政府需要时间解决和女性有关的教育和工作问题，政府首先要确保妇女和女童的安全。选举事务处话，日前举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部分安排并不理想，对于运送票箱过程和点票时间超出公众合理预期，仅此致歉，并承认工作人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及工作程序等都有改善空间，会逐一审视各项工作流程，作出检讨和改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日频频传出中央针对本港发展商的消息，包括不再容忍垄断行为，又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年前说商界影响中央治港的日子不再。特首林郑月娥就说，地产商现在比较愿意配合政府土地房屋政策。我们问过地产建设商会和学者，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昨天就是中秋节，不少市民入夜之后都外出赏月，一些影响的热点都非常